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介绍法国诗人喎。 系啊，其实呢位法国诗人咧，艾吕雅咧，一早应该介绍啦。只不过一直冇一个好嘅单行本啦，因为其实艾吕雅咧系法国上个世纪嘅大诗人嚟嘅。咁好早咧就已经由大望书翻译嚟中国噶啦，而家大望书译得好好，不过译得好少、所以一直都冇一个好嘅译本。咁之前有一个译本咧，系一个好奇怪嘅译本咧，就将佢啲诗咧全部译到好啲好似古诗咁嘅。但系佢人哋艾吕雅系超现实主义啊，即系你将佢译成古诗系真系太过奇怪啦。咁依家终于有一本译本咧，系一个叫潘博，咁啊就系一个比较现代感啲嘅诗嘅译者啦译嘅。咁啊，艾吕雅系一个都几奇怪嘅诗人吓，咁某种程度上咧，佢同咧我哋熟悉嘅聂鲁达好相似嘅。咁佢喺二战嘅时候咧，就因为参加抵抗组织咧。咁就入埋法國共產黨嘅，咁但係二戰前呢，佢就係已經係超現實主義嘅代表詩人啦，但係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呢，佢都有參與，即係最前衛嗰種啦，喺歐洲。但係就係咁樣囉，即係喺二戰嘅期間呢，加入共產黨都係好前衛嘅事情嚟嘅，咁佢入黨都好正常。咁呢，佢喺法國解放之後啦，四五年之後呢，佢都仲有參與共產黨嘅，不過呢亦都係對某啲比如苏联某一啲事情咧，佢都保持沉默啦吓，咁就唔算好似后嚟沙特咁样啦吓、即系亦都冇话好似几得咁样去揭发啲乜嘢，咁啲人咧咁对佢都有啲遗憾嘅，即系佢后嚟都好早就过身啦啊，咁就冇一个机会去反思，即系理想主义同共产主义呢样嘢咯。 咁究竟呢个超现实主义嘅新诗系点咧？ 系啦，听呢本诗集嘅名嘅同题诗，你已经听个名，你已经知道啦。大地蓝得像一只橙子。 大地蓝得像一只橙子，保罗·艾吕雅。大地蓝得像一只橙子，从没有一个错误语词不说谎，他们不再触发你们唱歌，在相互听到的吻周围，那些疯子和那些爱，他同盟的嘴，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笑，并且怎样宽容的衣服，相信他全裸。湖风翠绿地开花，黎明在脖子周围省去一圈窗子，翅膀覆盖树叶，你有所有太阳的快乐，整个太阳在大地上，在它的美的路上。 大地蓝得像一只橙子，就是法国诗人保罗·艾吕雅的作品。 是啊，这些是典型的，这首是他的早期作品，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啦。因为橙又怎会是蓝色的呢？完全是橙色橙色嘛。但是大地当然是蓝的啦，地球是如果 是。蓝地球。 是啦，但是其实呢，我们又要想到他写这首诗的时候1930几年，未有人在太空看过地球的。点会又会觉得地球是蓝色的呢？所以其实呢入面已经是两重的超现实了。佢是想象到地球是蓝色的。跟住呢佢个比喻佢就为咗去解释点解可以咁样比喻。其实佢呢有时喺度演示緊超现实主义是点样嘅一种写作嘅方法。正如佢话没有一个错误语词不说谎。咁其实入面充满咗矛盾嘅。但係一个诗人呢就去证明俾你点解我写矛盾呢都系可信嘅。佢入面呢讲嘅所有嘢，比如话衣服佢系可以同佢讲到系全裸嘅、爱同疯子系有关嘅 、 就唔系花系喺度开，而系采花嘅蜜蜂开花、所有嘅嘢呢都系荒诞嘅，但系呢你又觉得系合情合理嘅，因为点解呢？佢最后证明咧就系话，因为呢 你就好似太阳咁样啊。佢话你有所有太阳嘅快乐，而太阳咧喺大地上边行进，系好似一个美嘅道路。即系你可以想象个地球旋转，等个阳光逐啲照到佢身上嘅时候，就系佢前面所讲嗰啲方言啊，点样慢慢变成诗句嘅过程。即系呢个太阳嘅比喻就好似话，你掌握个超现实主义嘅思考同写作方式咧，你所睇到嘅一切咧都系全新嘅。 系好有趣啊！佢啲词语嘅搭配 系啊，尤其自己都讲我系讲紧系说紧方啊，但系我嘅方言系好美丽嘅。 系大地蓝得像一只橙子啊！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公牛的耳朵》。 公牛的耳朵，保罗·艾吕雅。窗边的公牛的耳朵和今天的光线力的棱镜，在战败者的草垫上，在穷人的黄金上，在和平中走齐高的桌子上，掌握嘴并且亲吻他的眼睛，并且看天气晴朗，并且在血性的农夫的泥沟里看公牛，因为灾祸而沉重的漂亮的公牛，并且看天气晴朗，在向外张开的嘴的天空下，支撑太阳的一片沉重的云，农夫的血分礼的面包，公牛的旗帜，风展开它如一把剑。 公牛的耳朵呢一首呢， 可以话系从公牛的耳朵开始呢，阿艾吕雅嘅诗呢就进入咗一种呢，即系对公义啊，世界公义嘅关心。点解咁样呢？呢首诗其实如果我唔加以解释佢嘅背景，或者唔去勾寻下佢呢，你唔会好明白嘅。咁其实呢，佢首诗嘅背景呢就系、是、呢、西班牙内战。公牛你就即刻諗到啦，西班牙同呢个斗牛有关系嘛。但系呢度嘅公牛系点样嘅公牛呢？佢系一个斗牛场上被屠杀嘅公牛，同时呢佢又系西班牙人，即系反抗嘅西班牙人嘅象征。点解呢？就喺最后一句已经可以理解到呢首诗系企喺公牛嘅角度去写嘅。嗱，如果你有睇个斗牛场面咧，你会睇到最后只牛死之前咧系会。被刉好多支剑嘅，好残忍噶。但系嗰啲剑后边咧都有啲布条绑住。如果喺公牛嘅角度去睇，可能系佢获得嘅旗帜。虽然好惨，虽然佢系俾啲人咁样杀，对于人嚟讲就系一把剑啦。但系咧，公牛咧佢系死得好悲壮。咁佢好似呢啲佢身上嘅伤口，佢啲剑咧都好似佢嘅一面旗咁样。其实首先喺度哀悼咁，一个系哀悼咁西班牙。一个呢就是哀悼緊呢我之前讲嘅罗卡，西班牙诗人罗卡。点解我话是哀悼佢呢？入面佢有一个关键嘅词，佢话农夫的血分礼的面包。血分礼呢就是罗卡最出名嘅一部戏剧，一部诗剧叫血的分礼。咁呢当然啦，洛尔加呢就是喺西班牙内战中呢就被长枪党暗杀嘅。咁所以好多时候都会将佢作为成个西班牙嘅命运，即係控诉嗰阵时弗朗哥嘅独裁啦。咁所以呢呢首诗佢虽然係一种咁嘅控诉，但其实佢前面呢係用咗好多词语去讲呢一个被杀嘅公牛，或者呢个失败嘅西班牙係其实佢係穷人嘅黄金，穷人嘅台上面係有酒嘅，亲吻眼睛等等，呢一切呢都好似係讲緊一个好美丽嘅嘢。如果用我哋嘅话讲，就係虽败犹荣嘅西班牙，即使佢失败咗，即使佢被插满晒剑呢，咁佢都係好似係顶住啲旗帜喺风入面咁样。 是哇，如果不知道农夫的血分礼的面包， 这句你很难理解。是 的。 为什么分礼是有血的？为什么面包会被血染红？其实你也可以想象，其实血分礼的典故又是来自于呢、圣经的。圣经的分礼入面呢、有个叫加拿的分礼嘛，入面即是二饼三鱼、那些典故。面包其实后来变成了圣体的象征嘛，咁所以面包向来呢都同殉难有关的。 是跟住落嚟呢都是同西班牙有关啦。 是啦，呢首应该接住讲的、在西班牙。 在西班牙，保罗艾吕雅。如果在西班牙有一棵血染的树，那是自由之树；如果在西班牙有一张摇舌的嘴，那他谈论自由； 如果在西班牙有一杯醇酒，那人民将饮它。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在西班牙咁就系保罗艾吕雅嘅作品。 在西班牙咧系艾吕雅咧最出名嘅诗之一啊。佢呢首诗咧当时咧系被印咗喺咧西班牙即系抵抗法西斯嘅军队啲传单上边嘅吓，即系为咗纪念即系呢种失败啦。好简单一首诗，但系非常之有力，铿锵有力啊！如果西班牙就得一棵树。是被血染了的，它是自由的树，即是它入面是一种无可置疑的唯一的，如果它就得一张嘴，其实这个翻译呢另外大望书的翻译其实更强调了只有这样东西，即是它说如果西班牙就剩下一张嘴，它都会讲的自由，如果西班牙呢就得一杯酒呢，喝的不会是暴君而是人民，即是人民最后都会胜利咁样。虽然是一首即是都政治好好色的诗，那种毋庸置疑的态度呢其实是很乐观的。同埋我觉得在那时的环境之下，西班牙其实是整个法西斯运动的其实是一个先行者。他胜利了之后，德国意大利那些才即是哇整个欧洲这样去占领嘛。那其实这首诗对当时呢整个欧洲都有一种即是支持的作用咯。 咁但係当年大望书嗰个译本同呢个相比较呢， 其实我觉得大望书嘅译本梗係好，其实大望书译所有嘢都係最好嘅。唔係话我偏心，佢真係太劲啦。咁同埋因为大望书佢将只有呢样嘢译出嚟。咁头先我哋听呢个呢，佢係有啦，有同只有係两回事嚟㗎嘛。只有佢就係强调咗，就算我哋死剩最后一个，就係呢种抵抗能力，死剩最后一个我都要嗌自由嘅名出嚟咁样。 是，大家得闲可以攞埋大望书嗰个译本嚟睇一睇啦。 其实呢就因为冇我哋嘅时间有限呢，艾吕雅最出名嘅首诗就叫自由。嗰首诗好长嘅，大家其实网上可以搵到，都系大望书译嘅。佢就呢罗列咗几十种啦。佢话我喺沙滩上写你嘅名，我喺爱人嘅身上写你嘅名，我喺监狱嘅窗度写你嘅名，最后自由。可以讲系被占领时候嘅巴黎。呢首诗被秘密传抄，即系支撑咗好多人嘅信念咯。 系，跟住我哋要听《致他们所梦的他》。 《致他们所梦的他》，保罗·艾吕雅。九十万欲囚，五十万政客，一百万奴作者。他们睡意的情人给他们人的力量，属于大地的幸福，在无尽的影子里给他们甜美爱情的相信，如对痛苦的遗忘。他们睡意的情人，姑娘、妇人、姐妹与母亲，挺着因接吻而膨胀的乳房，给他们我们的国度，如他们所依恋的一个因生活而疯狂的国度，这个国度美酒在唱歌，修成心底善良，孩童狡猾机灵，老人的瘦长甚于开了白花的果树，人们可以对妇人讲话。九十万欲囚，五十万政客，一百万奴作者，他们睡意的情人，白夜的黑雪，透过一堆毫无生气的火，星、黎明处着白手杖，让他们看见一条新路，通向作戏台的奴役之外。有人付钱让他们了解恶的最有害的力量，然而他们挺住了，他们被道德筛选，因为他们得活下去。他们睡意的情人，他们苏醒的情人，给他们自由，但要提防我们的耻辱轻信了羞愧，甚至要消除羞愧。 致他们所梦的他，就是法国诗人保罗·艾吕雅的作品。 这首诗呢，一来很感人，二来呢都几隐晦。为什么他要隐晦呢？因为呢他就是在巴黎被占领，即是沦陷期间的法国时候所写的。那他就很隐晦地写到呢， 成个国家其实都变咗监狱入面嘅囚徒啊。咁呢喺呢个时候呢，佢哋呢就会发梦，梦见佢哋嘅情人。你可以讲系情人，亦都可以讲系女性嘅象征，同埋呢个女性再上升一层呢，当然就系祖国啦。这个祖国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因为生活而疯狂的角度，好法国，咁即係法国呢平时嘻嘻哈哈被人笑㗎嘛，觉得啊这个国家好似哇乜嘢都浪漫或者係就好疯狂啊艺术啊就算了，打仗又唔够人打嗰种。但係到咗呢个时刻呢，这个国家始终都系呢啲法国人所依恋嘅，而且呢当佢哋入睡嘅时候呢就全靠呢个国家俾佢哋力量。咁呢个国家呢，佢话佢讲得都唔系话完全正面嘅，佢话呢个国家啲孩童呢系狡猾嘅，啲老人家系瘦长嘅，但系呢个国家人们可以对妇人讲话。即系将呢个呢首先摆喺二战嘅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系一个其实系一种宣言嚟嘅，虽然我哋失败咗，但系我哋嘅国家系咁美好嘅。即系利用呢种法西斯嗰种铁嘅规律战胜我哋。咁我读呢首诗嘅时候呢，我又谂到依家嘅澳洲，尤其系话人们可以对富人讲话。咁其实呢个所谓伊斯兰国啊嗰啲呢，咁佢哋好强调嗰种清教嘅嘢嘛。咁喺澳洲推行呢，我觉得系对成个文明嘅一种羞辱咯，即系即系将所有比如对女性嘅歧视啊，认为系天经地义啊嗰啲咁。其实呢首诗如果作为依家澳洲法国人嘅宣言呢，亦都可以。最后佢话啊，无论我哋系瞓着咗梦见呢个情人，但系我哋醒过嚟啊，即系守护住我哋嘅呢个情人都好啦。我哋呢，如果我哋要自由，我哋一定唔可以羞愧。我哋依家就算系被监禁，我哋都唔系一个羞愧嘅状态。即系我头先所讲，失败嘅人未必系蒙羞嘅。咁我睇首诗嘅，睇呢几首诗嘅时候，我亦都有谂到，即系最近咪喺度播一部大片啊，诺兰嘅啊，邓寇克大行动嘅， 就系Nolan嘅作品。 系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咧？咁入边都有啲法国人出现嘅。咁法国人咧都几窝囊嘅，可以咁讲吓，因为打极都打唔过德国人嘛，仲要靠英国人嚟救佢。咁但系其实啲入边啲法国人咧都几有尊严嘅，就算佢哋为咗求生，但系最后咧佢哋亦都为咗英国人咧就付出牺牲。 系，咁我哋最后就听听呢一首《为了不再孤单》。 为了不再孤单，保罗·艾吕雅。如一群黑鸟，他们在夜里跳舞，而他们的心纯洁，人们不再看清楚哪些是男孩，哪些是女孩。所有人后背都有子弹，互相找着手，他们跳舞，他们唱歌，一支古老的曲子，一支新曲子，一支自由的曲子。阴影被曲子照亮，它发出强烈的光。敌人沉睡，而回声重复他们生活的爱，并且他们的青春像一片广阔的海滩，在那里大海来提供世界上所有的吻。他们中不大有人见过大海，然而好好活着是一场没有边界的旅行。他们好好活着，活在他们中间，并且为了他们的兄弟，他们到处的兄弟，他们飞上高升地梦想他们，而山去往平原和海滩，复制他们的梦和他们疯狂的征服，手去往手，如船去往海。 为了不再孤单呢一首呢， 哇，呢首诗好有痛定思痛嘅感觉啊。即係佢喺1949年写嘅，1949年嘅时候呢二战已经结束啦，但係当然二战嘅废墟远远都未执得返嚟。呢、这个废墟唔单止系即系现实废墟，心灵嘅废墟。心灵嘅废墟系点样呢？大家开始唔再相信一啲美好嘅事物，觉得点解人可以咁邪恶，尤其当即系啲集中营啊被揭发出嚟之后呢，当时哲学家阿尔多诺就讲过一句名言，佢话奥斯威辛之后呢系不再有诗，即系写诗都冇法子弥补到人性嘅呢种丑陋。但系呢首诗我觉得就系呢种弥补，佢入面讲到啦，佢话有一班人呢佢哋喺黑夜度跳舞， 大家虽然分唔清佢哋边个系男仔女仔，但系发现佢哋后背都有子弹。咁佢据世间系一班死者啦，啊，可能系啲烈士或者系无辜嘅死者，但系佢哋嘅跳舞其实喺度证明紧乜嘢咧？证明紧咧佢哋嘅牺牲嘅意义。所以到最后咧，你会睇到咧，佢系话佢哋系手去通往手，好似船通往海一样，其实就是这种人对人之间的信任才是令我们即战胜战争或者战胜这些即人类的丑恶的一面的即最大的力量。 哇，本来好像很暗黑是吧，首诗，但是其实都还有光明。 一开始你就会觉得真的挺悲伤啊，个个人背后都有子弹，但他们还在跳舞。跟住呢跳下跳下，他们就变成了一片大海。虽然他入面说他入面呢不大有人见过大海，咁可能系只生活喺内陆嘅人啊，或者只系好年轻就去世嘅人啊，咁样咯。 系，哇！咁我哋今集就认识咗呢一位法国诗人啦，雅吕雅。咁，下一集我哋继续介绍 另一个法国诗人，其实同佢有好大嘅呼应。 系，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